说能长寿。 嗯， 如果80多岁一根白头发没有，和50多岁全白了，那能一样吗？ 就是， 光说长寿，那你一说就得信呢。 嗯，也得有个指标啊，哈。 不是，你得有一个证明啊，你拿出个东西给证明证明啊。 有个反应得哈。 对呀、啊，50多岁，秃顶了， 嗯， 头发掉没了， 就是。 说这长寿，有那100来岁的像年轻人一样， 嗯。 你能说你50多岁秃顶就是长寿吗？ 嗯， 那我呢？摄像机， 嗯， 你就看头发就知道老没老， 早就看出来了， 嗯，是不是？ 嗯嗯嗯， 你就看看头发就知道老没老啊， 嗯， 就说 面色， 哎，整个头发不秃顶，哎，头发数量不减少， 嗯， 这可是在40多岁的时候，把那手插在头发里头，搁手压一夹，那黑乎乎的 掉头发， 掉头发，掉发呀，脱发呀， 哦。 那时候我就知道60多岁呀、啊，恐怕就掉没了。 哦， 那可现在呢，就怎么往下拿？几乎就一两根没有了，不掉了。 哦，这也是个体现哈。 哦，哎，我就这么调，这个阳就把这阴调平衡了，头发就不掉下来了。 所以这个人的这个衰老啊，是可以延缓的哈。 延缓， 嗯， 衰老可以延缓，这是说，就平时多注点意。 嗯， 但是你要掌握规则了呢，你要掌握法则了呢。 这有上药哈。 你要掌握规律了呢， 嗯， 你要把这规律一直保持平衡呢。 对，它为什么有的这个寿命那么长，有的那么短？ 哎，但动物它不知道怎么调自己呀。 对， 万物不自知， 嗯， 我们人也不自知。 嗯， 当你自知的时候， 嗯， 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 嗯， 这个最早的时候，那头发， 嗯， 白头发也出很多了。 嗯， 那现在你看哈， 嗯，星星点点， 这不是一根一根的吗？ 就是啊。 这个一根一白的， 嗯， 要如果是白的，那你看这一片应该是一片，它不能几根是白的。这个后边呢，你看这块有点白的，但是吧，要如果是这块白的，应该这块也是白的。 对呀，就星星点点嘛。 对， 不是一片一片的。 那我就感觉， 那这比较少啊。 我 这个年纪， 我的头发 不多见， 40岁以前头发还好了。 哦， 如果我能经常保持头发，经常保持，永远保持， 嗯， 我不相信我能老。我不相信我会老了， 这也是一个指标哈， 就看头发就行， 体现， 不用看别的， 嗯， 这不也说话快70了吗？ 就是啊， 那一样70的人， 嗯， 他可能多数人头发不如我的头发好， 嗯， 那我现在70，我要90前我要这样，大家是不是就幸福了？ 这个生活当中啊，经常有一些报道，就是有一些返老还童的这个现象， 啊，哎哎， 真有哎，那有些人这个牙齿。到老了反倒好起来了哈！ 哎，对呀，啊， 像你的这个头发似的， 有人老了还长一口新牙， 就是呢。 哎，那他肯定有原因。 所以这个人呢，人体真是非常奇妙哈。 那，奇妙， 有些我们可能无法了解的，还没有发现的， 不自知吗？ 对对对。 当你自知的时候，这问题就好了。 就是。 当你糊涂的时候， 嗯， 自己怎么死的不知道， 嗯， 怎么得的病不知道， 嗯，这个健康啊，长寿啊，从头发上就能看得出来哈。 对， 嗯， 说你能不能长寿，能不能健康？咱就看看头发就完了， 对， 都别说看全身， 嗯， 这是一个表象， 嗯， 一个信号， 对， 是吧？ 有的人呢，未老先衰哈，还没到这个相应的年龄，头发就脱落了，枯糙啊， 对， 无光，须发早白哈， 就看着像个树似的哈， 对， 你看那个树，一看那树焦糟了， 嗯， 树梢全干枯了， 就是， 树梢不长叶了， 嗯， 就知道这个树不会长寿， 真是啊， 它得病了， 嗯， 人家树叶它特别茂盛，顶尖儿， 嗯。 你能说他马上明天再过2年就不行了吗？ 健康不健康啊，从方方面面都能看得出来。 再一个呢，就是眼睛。 嗯， 这个一般规律来说，正常规律叫花不花47、8。 哦， 人吧，在47、8岁的时候， 嗯， 眼睛就花了。身体不好的人，40岁过一点儿， 嗯， 40多一点儿，眼睛就开花。 哦， 嗯，那身体好一点的呢，就是50多岁才花。 嗯。 那么体内有益菌多的，可能80、90岁眼睛不花， 哦， 叫耳不聋眼不花， 就是。 那为什么有人40多岁眼睛就花了，有人80、90岁还不花？ 嗯， 就取决于体内的双歧杆菌多少， 这个阳气哈， 阳气， 嗯， 正气， 对， 就取决于这个，有这个阳在，它俩相互转化，转化它就平衡，平衡就不花。 哦， 你早早就花了，那说明不平衡。不平衡还能长寿？ 早早的就失衡了， 早早就失衡了。 哦， 就这么简单道理吗？那我呢？我是50来岁的时候才花的。 哦， 那时候在公司，你看那时候看报纸， 嗯， 可哪借镜子？不买镜子，因为刚花嘛。 哦， 刚花就不买镜子， 嗯， 就觉得不经常看报纸哈。 嗯， 一看报纸，谁把镜借我看一下？